曾经同你受欢欣，曾经同度过伤感。我爱你，但我一早知道共你各属两类人。如果容纳我的心，难保用掉你一生。我爱你，但我永不想你为我永掉进黑暗。情深原来已更深，偏偏方向却永没法相衬。不相信是你仍基于爱，便要交出一切作牺牲。人生原是各一生，何必期望永相衬。你永远是你，我只得我忘了我和你的吻。情深